郑州今年 二十九， 家住街北 金东头， 从打他的二老 下世好， 单身一人 度春秋， 别看在电视大学读寒书， 家传手艺可没丢， 做成衣裁手工活几本了， 缝纫机出毛病他还会修啊， 半年前服装设计显身手， 竞赛中一举夺魁独占鳌头，转盘的是人生路由自己走，办事情靠自己求，为仗着一双手，何不学习于郑州，学郑州仿郑州，二人一见情意投啊。 我要是搞绘图啊， 我也画不够啊， 我要是修机器， 我就给加油啊， 我要是搞裁剪， 我也不嫌手啊， 我要是裁领口， 我就裁袖口啊， 我要做蝙蝠袄，我要做中山装， 我给鸭子的号， 我渴了想喝茶， 我给马水求， 我饿了想吃饭， 我给蒸馒头啊。 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， 实际是师徒见一块到研究， 架不住日久天长，天长日久 又何况年貌相当，志趣相 我悄悄地把他练，正在看火候啊，哎呀啊啊，越看越顺溜啊， 三 筒 金我买了一捧花篮啊， 一百单我买了一家长胡同啊， 我 上 头手看看你的手啊， 当时我身上就像通了电流啊，搓手低头， 谁也不开口啊。 有句话你也想说， 你也想说， 想说不 说， 心里直不求啊，哎呀。这下可当了火咱是个猴啊，我往你跟前儿凑啊， 我低声叫郑州啊，你还没对象啊， 你还没处朋友啊， 我对你早有意啊， 我早想把婚求， 你这好手一巧啊， 你聪明又温柔， 正把神动 这糖葫芦 快吃吧， 别害羞啊， 咱们俩想 想天天 饿了 悠悠 团团 圆 顺顺 溜溜 七楼啊都会走啊啊 傻丫头，你怎么不懂得三五四五六？下一个个体户，岂不把人丢？往后不行可难走，不行再找居真州啊！就凭你有文化，这模样也不丑。妈替你找个女婿，准保有派头啊！你要敢不听话，还扯外五六，妈我就磕着老面跟你照本去了啊！他到门框子来走， 妈把我关在屋里不让走，大叔也不听我讲理由啊。于振 中，你跟我情深以厚，为啥不快点来替我分忧？想看郑州，看郑州。 于振中果然上门来把婚求啊。做生意少带把缝纫机器行啊， 在哪个服装厂你担任几把手啊？ 只有我一把手，每天紧张啊。 个体户混张合，只怕长端溜啊。 凭双手取报酬，银行有户头啊。每个月挣的不到200块，也足有190。明年还想改建厂房，修他一个2层楼啊。 那得了吧。 又噎脖子又塞牙，我转身忙往门外跨。 一会儿屋里刘玉祥，我开门就面没二话。 大妈，我急忙拽住他， 我并足气， 我有紧牙， 使劲挣， 我拼命拉呀。 他给我一错，叫我别看劲不大。 闪进我一松手，我那个仰不叉呀。哗啦啦，啪嚓嚓，把城堡后脑勺子磕去卖了。在这儿呀，原来是窗台上放的那个大西瓜呀。刘大妈站起身来高声问，死丫头快进屋去吃西瓜，你要不听妈的话，我进屋安上插销就往边上爬。 哎呀妈呀，可不行啊， 你别拉着我，非得爸不可了，我胳膊也累麻了，腿也拉盘了，嘴也合不上牙了，喘气都拉风匣了，我可得趴下解解乏了。 那触电可要命啊！ 电褥子啊！ 你见我妈妈和撒地下，又气又没法，进屋掏出小手帕，哭哭呀嘞，妈呀！ 哭的头一天， 哭一天一天到晚没说话呀。 哭两天， 冒金花啊。

嘴上紧， 是说你娶个媳妇是哑巴， 歌上紧， 是说你递了合同挂了牙， 胸前紧， 是说你心眼好使，真可夸呀， 举咱俩。真有你的 一对夫妻像哥哥呀， 两天之后去接马呀， 三人别提不二楼下呀，压力不下 穿完家呀， 哎哎 哎哎 哎 哎 哎 哎哎 好，刚才是二人转哑女出嫁，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猪八戒醉酒。 好人说话不公平啊， 留下我想要我爱，收敛和杀 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，我就再把错误犯，扎舌头抠眼睛，这绑在树上被苍蝇，耗在笼上蚊子叮啊，这辈子不得好死，下辈子也得变瞎盲啊。

上饭香菜美酒味浓啊，一间饭菜不要紧啊，演出八戒小馋虫啊，闻闻菜一股香味来的冲啊，闻闻饭厨师的手一看真挺精啊，闻闻酒这酒味啊咋那么正啊，闻闻桃香的我这耳朵紧致冷啊，八戒我闻着闻着腿脚不想动，哈喇子孙嘴淌过胸啊，恨把兔们咽回去，八戒我忽然上来激动啊，哎呀，这件家伙真要是妖精变啊，必然连累众师兄啊，我何不将计就计来试探呐，我给他来个酒后探实情啊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我故意扭扭捏捏桌前坐呀，我这肚里头真轻松啊，来人， 你爸爸那又斟上了两罐酒啊， 大姐我的脸上都笑好容啊，大姐我是越喝越聪明啊，我学学摸摸耍酒疯啊， 啦啦啦又斟上了五种酒啊， 哎，不好吃的菜就往地上扔啊， 啦啦啦斟上了六种酒啊， 我假装喝醉只刚刚啊，我磕着嗓门大呼噜啊，那个赵亮， 哎 呀，别别别别别！八戒我跪在地上把儿等， 哎呀。 起来离了我鞋我还是哼哼啊， 我急忙磕磕啦啦把他抓呀， 摇三摇晃三晃我这两腿直打弓啊，哎哎哎 师傅贪多了吧， 人家是没多 没多，那我问问你，你看看小妹我的长相， 看看看看，嗯嗯，挺好看的，不带理儿，嗯，你好像臭水坑上那个绿豆蝇啊， 不对， 行啊行啊，你说扶贫就扶贫吧， 你再听听我的声音就行、 南山岗时刻老是没事瞎问问， 不对，我像那百灵鸟儿也唱得好听啊， 行啊行啊。